老板，这个就是卢老师所谓的照片中的鬼吧？ 他摸着下巴，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说， 能不能再清楚点，最好能够看清那个人的五官。 这要求实在有些困难，因为他的五官每次出现都是在焦距最模糊的地方，只能锐化一下，但效果依然不理想。在他们准备放弃的时候，白毅的手机响了，是祭天打来的。白毅嗯了几声，最后说了一句， 你确定吗？ 过了一会儿就把手机关了。他回过头对安宗说， 祭天来电话了，他说白天卢老师形容那张脸部特写照片很有可能是一张溺死死者的验尸报告的特写照。 安宗啊了半天，白毅解释道， 的确这样的特写照片很少会出现，而按照卢老师的描绘，对此方面比较熟悉的祭天就会认为是验尸照片也很正常，而且我也那么认为，否则谁愿意拍那样的照片。 安宗听着有理，又看了看那组拼凑起来的两个人。白毅靠在桌子边上想了半天，最后要他把这两个人的拼图照片给拷贝出来，然后去打印。他们两个人跑到那个复印店里，把他保存在 U 盘里的图打印出来。拿出照片的时候，老板娘凑过来一看，惊讶道， 哎，这个女人我好像在哪里看过。 安宗和白毅都有些错愕，因为在他们心里这个人必然是已经死了的。这个印刷店的老板娘怎么会见过她呢？安宗连忙问道， 阿姨，你想想这个女人你在哪见过？ 她皱着眉头接过复印图片看了好半天，最后还是她一旁做作业的女儿抬头提醒道， 妈，你不记得了，这个女人前几天不是一直在隔壁照相馆周围走啊，还带着一个小孩子呢。 哎，你还看见什么了？ 女孩子在做作业，抬头看着安宗他们说， 嗯，那个女人很胖的，样子好难看，而且她的小孩也好丑，感觉一家子是胖子，头特别大，而且感觉身上湿哒哒的，一股臭味。 白毅皱着眉头没有出声，似乎想到了什么。安宗心头也有些线索，但毕竟不如白毅。他拿过复印件，把它放在一个信封里，谢过老板娘就和白毅往回走。路上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我觉得奇怪，那两个东西到底是人是鬼啊？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卢老师的照片里啊？这和卢老师有什么关系啊？他倒霉到这个程度，是不是那两个东西害的？ 安宗突然想到什么，停下来说道， 哎，你说这张拼图和那张验尸一样的照片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你觉得这件事情中最奇怪的一点是什么？ 安宗搔了搔头发，心里有些埋怨白毅， 这种引导性解题方法不适合用在我这样的人身上，每次都是莫名其妙的提问，就这样我头发不知道给抓掉多少。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怪，要说最奇怪的一点，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什么非得是卢老师遭殃呢？而且这和照片又有什么关系啊？ 白毅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勺，欣赏地说道， 不错呀，小子虽然没什么分析能力，但是直觉倒是很准。 安宗看着他冷笑，顺手也拍了拍他的脑袋， 你小子脑袋被门夹了，装什么呀？有话快说，搞什么侦探片里的对话桥段？ 白毅指了指路旁的两个空位子说，去那里坐着说，掏出了一包烟点了一根。这一点安宗有些诧异，本来以为他不抽烟，不过既然有的抽也问他要了一根。两个人叼着烟，安宗这才发现这包烟还是他藏在书架上的，搞了半天被这小子顺手牵羊了。他也不介意，说随手拿的用来提神经，然后说了他自己的猜测。白毅思考的方式其实十分简单，这种事的确没必要考虑多复杂，整件事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 卢老师隐瞒了一些重要细节。 白毅吐了一口烟看着安宗说， 别这么瞪着我， 你小子心里也感觉到了这点，只不过不去想罢了，因为那样很可能就证明卢老师在某件事情上撒谎了。 安宗低下头抽了一大口，脑子里被他那么一点拨，的确是有了一些门道。一开始他还认为是什么普通的脏东西，但是自从照片出来后，就觉得卢老师在某些事情上没把事情给说清楚。不过说他故意撒谎，这点就太过了，偏激了点。安宗让白毅继续说下去，自己脑袋里再判断一下。 这事儿，我觉得有几种可能性。一种是卢老师遇鬼了，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只有鬼怪才能让人的运气差到这种喝凉水都呛死的份上。但要说是鬼，这样的能力也太强大了一些。我觉得更像是， 像是怨鬼。 他这句话刚说完，白毅的手机又响了，接起来一听，果然又是祭天。安宗正想说这小子有完没完，能不能把话说全了，动不动就来一个电话，以为这里是刑侦大队啊。但是这次白毅的脸色显然凝固了，他嗯了几声后扭头对他说道， 卢老师自杀被发现，现在在医院里。 安宗一下子愣住了，直到烟灰落在手上才被烫醒。白毅拍了拍他的肩膀，他们随手拦了一辆车就往医院奔去。到了医院，卢老师还在手术中，他们只有在门口候着。季天也在那儿，看到他们就说， 靠，这样的自杀方式估计只有武侠剧里才有啊，他直接拿菜刀割了脖子上的血管。如果不是邻居听到洗手间的水溢出来的声音，这女的绝对死定了。 安宗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白毅嘴里嘀咕了一句， 又是脖子。 过了将近一个多小时，手术才结束，卢老师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本来他们还想着能够和卢老师说几句话，不过医生说他现在连哼哈几声都非常困难，更别说询问了，于是只有先回去再说。 那个女人在还没晕死之前给了我她家房门钥匙，说什么如果白毅他们又回来，就叫你们一定要去她家一次。 安宗和白毅都十分愕然，但是很快他就觉得卢老师真的是瞒着一些事情，可能他现在改变主意了，想要说出来，不过现在这样子他是说不成了，只有靠着他们自己去看。安宗和白毅眼对眼的看了一会儿，摸着下巴说道， 要不咱们去看看。 白毅没有说话，拿过钥匙就往外走，显然他是准备去卢老师的家了。安宗嘿嘿两声也跟上去，心想， 白毅这小子口口声声地说不管闲事，不过事情到了这种时候自己也是放不下的，想着每次对我说教时拽得跟二五八案似的，如果不是卢老师这事儿真的很严重，哼，我都忍不住想要挤兑他几句。 当他们再次进入卢老师的房子已经很晚了，因为季天在，他们也不算是私闯民宅，这一点他们底气都很足。走进屋子，四周一片漆黑，浴室里的水龙头没拧紧，一直在滴水，声音非常有规律。这个时候有人把灯打开了，周围变得十分明亮。此时可以看到地板上有血迹，马上安宗就想到卢老师抹脖子自杀，血滴的到处都是的场景，顿时脖子一紧，感觉颈部的肌肉特别酸疼。到了客厅，他们都有些局促，因为不知道接下去该干什么。他们各自捡了空位子坐下，又开始没头没尾地分析情况。但是这次白毅却没有参与他们的分析，而是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摊在地上的相册里。这种相册安宗家也有几本，又厚又大，小时候他老娘还有个恶趣味，喜欢把他打扮成女孩子带到公园去玩，还拍了一些照片。那时年幼，不知道这种事儿有多丢人，还对着照相机傻笑。现在看到那个时候的照片，死都不想承认那个绑着蝴蝶结的丫头片子就是他。